开开那个机器，我也试试，看看我能滑多少个。他那个要求是在机上滑两分钟，然后呢，两边呢各有两条激光线，你呢两个雪靴都出了这个激光线再回来，双脚同时那个过线再回来算一个有效转弯。那么在两分钟之内看谁滑有效转弯滑的最多。那个按这个来比， 就是在模拟器上的评判标准是这样子的。 对，有的时候你要是一只雪靴出去了，另外一只雪靴没有完全切光出去，那么就算无效转弯。那么你滑的再多，也算你漏弯也没效。 就像我们在雪上滑的时候过奇门是一个道理吗？ 它有点像，但是不是完全一样。 嗯， 所以呢，那个第二天呢。让他试了一下，哎，我说你能滑50个就差不多了，结果他滑了60多个，然后呢，比照昨天的那个成绩单，他好像能得个第7、第8名， 啊， 他就说，你看你没破过报名， 当时就觉得，嘿，我这个成绩还是可以的啊。 对，其实当时他觉得，因为以前从来都是比了一次雪上，比了一次那个奥森的那个旱雪，都是在15名开外。说这回呢，一旦看他成绩说，说我居然能跑到第7、第8名，还挺开心， 对啊， 挺高兴的， 是进步了嘛。 对，然后 但是您又没给人报呀。 他们是分站赛，最后算总积分的。 嗯， 就算总积分，旱雪一站，模拟器两站，然后是那个。雪上一站，总共4站，算总积分。 那也就是说，每站你要都参加， 每站你都参加的话呢，你积分就高。 对， 最后呢，这站没报，如果报的话，就能多300分。最后还就偏偏少了3分、 啊， 最后总积分没进前8名，第9名。 哦，就是在他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京津冀这个 联 赛、 这个、 联 赛的时候，第一站在奥森的那个旱雪，第二站是模拟器，第三站又是个模拟器。然后第四站是在真正的雪上比拼 啊、哦，但是第三站的这个模拟器您就让人参加了吧？ 第三站去了还不错，他拿了一个第6名 啊。我发觉这个杨明的成绩是一点一点稳步提升啊，其实 这个实际上就是天赋，我觉得不是主要的，主要还是训练，得训练有一定的训练量才能够这个得到一个提升。 嗯， 所以呢，第三站的模拟器呢，他滑了个第6，然后呢，到了。第四站的这个雪上它确实更相对是它的弱项，所以呢滑的一般，可能没有进前8。 但是他应该信心上提升了不少吧，和自己尤其是像您说的他第一次的那种参赛的状态啊， 那是肯定是 不一样了很多嘛， 提升了很多。 嗯， 然后那个18年18、19这个雪季下来，就是这个京津冀这个接下来最后打分是总积分是排在第9，他还跟我说：“你看，就差了这个300分， 就像您说的，少的那 300分、 啊， 少了300分。有那300分的话，即便滑的不好，他也能总积分能进前8，还是一个，因为他到了年底会给学校寄这个喜报，前8名有喜报、 哦，就刚好卡在这个第8名这儿。 对，前8名会有一个喜报，所以他还觉得挺郁闷的。 嗯，让杨明留了一些遗憾。但是到19赛季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就要卯着一股劲儿啊？”让自己去 对 努力吧。 19呢，那么我们就到了冬天就跟着还是在雪上练嘛。 嗯， 然后到了夏天呢，那就知道了有这个雪季赛，我们就在雪季上练。 嗯， 那么呢，他就是19年，就是相对来说练的更系统一些。 嗯， 这个雪季滑雪季。 嗯，那之后的这个参赛的成绩呢？ 之后参赛成绩，19年那就是，雪上他成绩。是第四站是雪上，前3站的模拟机和这个旱雪都变成了第1名。 哇， 对，都是冠军。 这个成绩的提升很快啊。 对，就是他这个雪机上练的，有一定的这个也有点天赋，然后呢，再加上他确实练的也时间也够。 嗯。 然后那站第一站是模拟器， 嗯， 然后第二站是这个旱雪， 嗯， 第三站又是模拟器。那么分别在3个那个场合，都拿的第一。 哇，杨明自己肯定也特别开心啊。 那是他的这个成绩也是明显的比以前18年那个夏天就滑有效转弯也就60、70个70、80个、 嗯， 然后到了19年的这个夏天呢，在有效转弯就达了94个90多个。 哇， 对，就是量也数量也上来了，明显把这个整体水平给带上来了。 这其实就是您说的啊，跟他平时这种量的积累是有很大关系的，还有就是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天赋。